放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节目，巴赫康塔塔和作品140。康塔塔是巴洛克时期一种重要的音乐题材，它通常由一系列的宣叙调、咏叹调、咏叙调还有二重唱、合唱组成，题材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既可以是抒情的，也可以是戏剧性的。Cantata 意思在拉丁语当中的原意就叫歌唱和赞美，英语等其他西方语言大多数原样使用这个词语，所以呢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康塔塔。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聆听巴赫作品集第140号 Cantata， 通过音乐穿越时光，感受康塔塔这种特殊音乐体的魅力。 耳边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卡尔里希特的版本，巴赫作品集之140，康塔塔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原意是指声乐说唱的乐曲，后来演变成包括独唱、重唱、合唱以及管弦乐队伴奏，各乐章具有一定的连贯性。1620年，意大利作曲家 A 格兰迪在他独唱用的康塔塔与咏叹调康塔塔中，首先运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所作的文艺复兴时期单一音乐一脉相承的独唱曲。到17世纪40年代，在格兰迪的基础上迅速形成了独唱康塔塔题材，成为由朗诵调和梵史咏叹调交替构成的四个乐章的叙事性世俗独唱套曲，由 harpsichord 或再加一件弦乐器伴奏。后来呢，这一题材从抒情的独唱曲逐渐演变为接近小型室内歌剧或相当于歌剧当中一场的规模，并慢慢开始从室内类型向合唱类型过渡。德国的 John Sebastian Bach， 巴赫的大量世俗康塔塔和教堂康塔塔对康塔塔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一首典型的康塔塔往往以序曲或者合唱开头，以合唱结尾，中间交错有伴奏的宣叙调、独唱或者是重唱的咏叹调以及不同规模的合唱。巴赫的康塔塔作品140就使用音乐、合唱调还有咏叹调表现了这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女高音和男低音的二重唱咏叹调。 Oh, 其实这样的音乐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五个聪明和五个愚笨的女子提灯来迎接新郎，五个愚人呢没有带油灯，在等待新郎睡去之时呢，待他们醒来匆匆找油灯的时候，与新郎失之交臂。所以歌词当中也会听到那种持久的呼唤，醒来吧醒来吧，粗心的女儿们，你们在哪里，加入婚礼的盛宴吧，去迎接他。也有众人唱道，他来了他来了，新郎来了，女人们，他翩翩而来，走向你们的母亲的房屋。音乐的形式呢，则是二重唱、独唱、合唱穿插进行。16世纪末的意大利，有一群自称渴望者的佛罗伦萨贵族青年，通常在一块儿聚会。他们主张恢复古希腊悲剧当中的抒情歌曲、合唱曲，还有宣叙调，写成用刘特伴奏的单声部歌曲、合唱和宣叙调，将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那这种方式呢，很受欢迎，成为新兴歌剧的表现形式。当新兴歌剧风行的时候呢，威尼斯歌剧乐派的蒙特威尔经过不断的实践，创作出了简单的咏叹调。从谱例上看呢，它基本具备现代咏叹调 ABA 的曲式。而这个时候开始，意大利歌剧摒弃了渴望者们朴素的古希腊式悲剧思想，逐渐走向了宏大规模，包括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舞台堂皇，以歌唱技巧华丽取胜的发展道路上。一直到了17世纪中叶，德国产生了德国式的宗教清唱套曲。这样的清唱套曲呢，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意大利世俗和宗教清唱套曲的发展，在巴赫时期达到顶峰。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巴赫作品集的康塔塔140，但这首作品被收录在了给儿童和婴儿听的巴赫作品集当中的第一首，足见其的亲民还有纯净的音乐力量。Thank you. 在巴赫创作成熟期的100多首康塔塔展示了德国式宗教清唱套曲的几种典型结构。在这些结构当中呢，清唱套曲的中段一般都是由包含对比主唱的独唱咏叹调、宣叙调还有重唱合唱构成，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首尾段落。大部分的清唱套曲首尾段落为圣经词曲或者是众赞歌作为歌词的合唱，还有一部分康塔塔呢，结尾使用所有会众共同参与的众赞合唱。有一些康塔塔在开场合唱之前还有一部分序曲。虽然康塔塔的主要特征是唱，但是由于它富有逻辑性的旋律，用其他的乐器演奏也一样动听。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钢琴版本的作品140，同样会带给你更加安静的感觉。好的，以上就是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节目《巴赫康塔塔及作品140》，感谢收听，编辑主持张琪。

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任贤齐1996年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心太软》，让我们觉得很亲切也很熟悉。倒不一定说任贤齐的歌声有多么的无可替代，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歌曲当中的演奏的一个乐器真的是非常出彩，也很传神。吉他失真部分的 solo 就好像是一个潇洒浪漫的少年，他年轻而且有些任性，不会因为受到爱情的打击而丧失对于爱的渴望和追求。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的这一期，戴毅就继续来跟你听听几首家喻户晓的华语流行歌曲当中那些加分的乐器，精彩的 solo。 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当中的某一段乐曲，某一部分的旋律特别的出彩，让你瞬间就从耳朵的听感亮到了心里，也会让你永远的记住歌曲的名字，帮它成为新的一首经典。或许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理由，没能够忘记这么煽情的小提琴的理由。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如果说第一首听到的心太软，吉他的 solo 部分是一个绝佳的亮点的话，那么这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歌曲开头部分的口琴就帮助了陈升，让这一首歌成为华语当中的经典。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可不可以 来自于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时光藏在歌声里的记忆，会被一段段过耳难忘的旋律牢牢地记住，而我们也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些乐器的功劳。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当中的二胡的演奏部分，也可以堪称说是一大亮点。在今天特别创意的最后一首歌，戴毅就来跟你一起分享来自于巫启贤的一首经典作品《太傻》。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迟迟地想了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底下不禁赶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 痛的速度是捉摸不了，洒着阳光却有雨在意表。 Oh yeah， 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